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Coming to you daily from the heart of Beijing. We are FM Lifestyle. Keeping our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ing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月生活 FM Lifestyle. 我是 Chloe.Chanel 的创始人 Coco Chanel 女士曾经有一句经典名言 Fashion fades, only style remains the same 流行易逝，风格永存。什么是风格？风格是指独特于他人或他物的外形、行为、观念等一整套综合特点。那么您的风格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又和外部世界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呢？今天月生活 FM Lifestyle 就要去一家叫做 Algorithm 风格算法的店，看看他们是如何计算并确立风格的。 Algorithm 风格算法是一个通透的空间，两层楼，外立面没有墙，全是落地玻璃窗，透过道旁树茂密的枝叶可以看见一楼的家具陈列和二楼窗边悠闲就餐的人。风格算法的创始人胡楠是一个湖南妹子，留着利落的短发，眼睛炯炯有神。她开门见山地给我们诠释了风格算法这个名字的由来。 大多数人可能觉得生活方式是一个比较随机的事情，一个纯感性的事情。其实我们觉得它是个挺理性的事儿，就是你背后做出任何 lifestyle 的选择，比如说穿什么样的衣服啊，然后去哪儿吃饭啊，然后或者是喜欢把家装成什么样子啊，看起来这些事儿关联不大，但其实我们觉得这个背后有一套不自觉的运算过程，就是你的思维逻辑其实是审美的逻辑来决定了你最后选什么东西，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算法的过程。 那么风格算法经过一整套他们的审美逻辑运算之后给出来的风格是怎样的呢？ 因为我们把那个整个空间的品类放得非常的宽，就是我们卖家具，我们也有家居装饰品，然后也有个人护理类的产品，然后呢也有时装配饰，甚至我们也有个餐厅，就包括了那个餐具啊，然后杯子啊，然后刀叉，这些都是我们的商品。那品类放得大了以后呢，势必我们就在风格上缩得很窄，我只卖看起来像我们店的东西的东西。在选品的标准上，我觉得还是设计上要干净，然后性价比高，然后第三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东西。 什么是比较干净的设计？在我们看起来，比如说没有过多没有用的装饰，其次会产生比较利落的线条，比如说这整个店基本上它的线条都是直线的，然后其次色彩会比较纯粹，这个店里会有这种色块的撞色，但是 比如说现在我们做的这个餐饮区哈，就会有深绿色的 丝绒窗帘、 丝绒的窗帘， 加粉色的丝绒沙发， 但是都是那种复古一点的颜色。 对，墨绿色是比较复古的颜色，但我们会用金色的屏风。这种小的东西来配它，产生比较大的撞色，但是看起来它是和谐的，这点上可能是我们整个店的一个风格。 其实挺像北欧的一些这个无论是家具店啊还是饰品店设计的这种设计师的店，有一点那种风格。 怎么说呢，就是专业从设计领域来讲，北欧的风格其实不仅限于极简，因为北欧有很多是色彩非常漂亮的，比如说大家喜欢的 Acne， 它其实主题色它的 VI 色就是个粉，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冷淡的所谓的北欧式，其实绝对不是，这绝对是个误解。然后同时极简的风格还有很多地方都有，比如说日本的设计也算是会冷静一些，然后会简约一些啊。所以大家所谓的北欧风格可能是一个 stereotype，我们店基本上没有纯装饰的东西，除了画以外， 强调它的功能性， 也不是强调功能性，因为我们整个店吧，会特别强调真实感，就生活的真实感，就每一样商品其实是被放在了一个生活场景里头给大家来体验，然后你如果喜欢你可以带回家。然后我们的 slogan， 我们自己还有一句 slogan 叫做 The life we share，是说我们之所以相信审美逻辑或者说审美的共鸣是我们和客人之间可能能达到最大的共鸣了，或者说人和人之间能达到最大共鸣都是在审美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在想我们的店的客人是谁，就是跟我们有审美共鸣的这些人，那我们喜欢的东西就应该是他会喜欢的东西，那我们喜欢的这些东西在生活中实际的样子就是他买回去以后生活中实际上会用到这些东西的样子。 为了能够引起这种审美的共鸣，风格算法的买手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扫描，根据这套审美逻辑来精准计算，精心挑选设计干净性价比高实用性强的商品。 有很多种渠道，第一是各类的 showroom，然后像那个展会呀 showroom，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有很多国外的品牌是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发现的，然后通过邮件，现在是个网络时代，这点太轻松了，就是你只要从 ins 上从那个就网站上能够找到他们的信息，写邮件就可以达成合作，这件事情比较简单。 对，你说的很简单，但是我想可能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哈。我看之前媒体报道也提到过，比如说有一些品牌你们可能跟他沟通的时间会很长，然后做大量的说服工作， 会非常长，会非常长。 能举个例子吗？ 还是拿这个日本的这个手工玻璃品牌的合作举例子好了。日本人做事情确实会特别的严谨，然后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去日本旅行的时候发现的，它在日本很多很漂亮的店里面有，然后它的定价并没有很贵。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特别难得的是，即使它是一个纯手做的品牌，但是它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工艺品，他不是做艺术品，他说我做的就是日常生活器皿。但同时呢还有一点呢是它的价钱真的不贵，就是比起来的话啊，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它的设计风格我好像看到报道是说它每一款杯子可能有不一样的这个图案的设计， 每个都不一样， 然后这个光的折射出来就会呈现很漂亮的效果。 因为它是纯手工的，手工的结果就是你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两样东西。对，他也好像从来没有就是打说匠心啊匠人啊，就没有这样。然后这是我们很喜欢他的一点，就你也知道美贵在不自知，就是你非得要自己一直在强调什么东西好像就差了那么点意思。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品牌了以后呢，我们按照通常的惯例找到了他的官网，找到了他的邮箱，然后给他用英文写了邮件，一直没有人回。然后我们又托在日本的朋友拿日文写了邮件，还是没有回。最后几经周折，就最后的最后，我是拜托了我定居在日本的两个朋友，专门去到了公司去找了这个公司的人去拜访，然后又经过了很多次，终于在刚开始联系到快一年的时候，我们第一箱货在我们开业的当天，2016年9月9号到了第一箱货。 苏格哈拉兼员工艺销子，为日本手工玻璃制品的集大成者，广受全球米其林餐厅喜爱。那么最后风格算法究竟是靠什么打动了这一骄傲的品牌，最终与之建立起长期而深入的合作的呢？ 后来就聊得比较多， 他说他们当初犹豫的点是什么？第一，他们的英文真的很不好， 他没有办法跟我们沟通。 他说第二， 所以你写了日文的那封信，可能他们读到了， 读到了。但是第二点的犹豫就出来了。他说很多中国的公司其实联系过他们，他们给过我一些名单，因为后来我们现在是他们的那个中国的总代理，所以我们这方面的沟通比较多。他给过我找过他的所有的客户的名单，里头真的有一些非常大的集团公司或者非常有名的。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犹豫的点是什么？他说因为他们上来跟我说我一年可以给你卖到多少钱，我只有20多个匠人，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我也拒绝了。然后但是我们去年一周年的时候，一周年店庆是做了一个专门的苏格哈拉的那个玻璃制品展，然后社长自己也带了100多件展品从日本飞过来。就是你跟有些品牌的这个过程就跟谈恋爱一样，是一个就是不停的这个样子互相了解，然后发现啊，那你是合适的。有的品牌就比较简单直接一些，就是我发邮件 OK catalog 就给我了，我就选好了，然后货就到了。设计类的品牌其实会比较看重的是它呈现的空间，就我的店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载体，因为他们的渠道不像一个传统品牌是比如说我进商场我开自己的店，他们的渠道会比较多的依赖像买手店啊，像这种比较风格比较突出的渠道。因为他可能觉得这群他的那群目标消费者在这种场景里面的消费是比较高效的。我们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如果这个客人进店第一个问题问我们同事的是你这是个什么店儿，你这到底是卖什么的，那其实我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人可能不是我的消费者，或者说这个人我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教育他我在干什么，那我的成本在这个人身上是高的，是不划算的。由于我们真的是强调真实的生活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在真实的生活中至少像我一样的人其实是不可能一直用都是特别贵的东西的，收入啊，然后还有从小被教育的勤俭持家的美德呀什么之类的都限制了我们，我过的不是一个奢侈的生活。那有设计感的生活或者说有品质的生活也不是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奢侈的生活。我们能看到有一些设计品类的店之所以东西会比较贵，那个背后有一些产业的原因，因为它没有办法 cover 掉一个很好的成本， 因为是小批量的生产。 对，但是这个不等于全貌，我们店里最便宜的东西50多块钱60多块钱，像这个杯子48块钱。就是我们想要说的是，如果在纯从那个绝对价上来讲，你觉得一个杯子卖48块钱太贵，我们像我们代理的日本的手工玻璃杯苏格哈拉，它的平均单价是200多块钱起，绝对值上来讲你花200多块钱买一样东西其实不算太贵，对不对？ 对。 但是你要很多人会去想说我买了一个杯子花了200块钱，我不值，这个东西太贵。所以说贵与不贵这是一个你知道是一个相对的问题， 或者是一种生活选择的问题。 对，那不会花20块钱以上去买杯子的人，那我卖的再便宜他也会嫌贵的。对对对， 没错，如果他只想用纸杯的话。 对对对，或者说他觉得杯子就应该是从早市上买个10块钱那就已经够了，那对于他们来讲不管我卖多少钱都是贵的。那会不会为一点点设计感买单决定了他觉得这个东西贵不贵？ 现在风格算法汇集了全球80多个品牌，无一例外都是设计师品牌。湖南把各类商品按照生活场景陈列出来，希望吸引在生活方式上与风格算法心有灵犀的顾客。 然后这些店里的东西就都是全世界各地的设计品，然后这边是我们昨天刚布置出来了一个餐桌的场景，然后你会看到就是有花瓶，然后桌上插着花，然后有这里有好几个品牌的，这里是这个是葡萄牙的那个餐具叫 Herdman，然后这个是芬兰的达玛， 这个餐具很精致啊， 非常精致。 对，然后勺柄这个地方有彩色的， 这是它的设计，对，它的色彩做得非常好。然后像这边就会，这个区就会很像你的衣帽间， 这边是好几排步入式的衣橱式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是。然后同时我们在衣帽间也会有小沙发，然后有这种像花瓶啊，然后鞋子啊的布置，还有音响啊，这其实都很像就是一个家里的场景， 生活场景。好，那我们来说一些具体的商品吧。日本的这个玻璃器皿，就是我们怎么来欣赏它的美呢？确实就是 来看这个，这个会比较直观一些。举一个例子呢，他们的苏干哈拉的设计是非常巧的。你看这只，平常我们对玻璃杯的认知有气泡式残次品，它反而把气泡放到最大，变成了一个设计， 就是在杯底有非常多的大大小小的堆积的气泡。 对对对， 这样反倒看起来你会觉得这些气泡很好玩。 对对对， 就比如说你在喝一杯普通的水的时候，都好像在喝气泡水一样。 对，如果它加上气泡水就更好看了。 那这只玻璃杯其实也比较有意思啊，它是中间有一个这个玻璃的隔断。 嗯，它这个从工艺上来讲是最难的，是比较难的，就是你天然的可以把它的官方的说法是你可以这边放咖啡，这边放牛奶，喝的时候就自动成了拿铁。你还可以这个是我们找到的一个德国的个人护理的品牌，它的那个名字翻译成中文叫做用我的时候要关水。 Stop the water while using me。 对，就是所有的这种个人护理类的产品，它都在用产品本身来提醒大家节水。然后它所有的原料都是有机的 啊，比如说我现在拿到这个是手霜吧，它写的就是 All Natural Lemon Honey。 对，柠檬蜂蜜的护手霜。然后它也有那个洗发水护发素啊，然后像洗手液护手霜这种的。它就这种品牌，就是对于我们来讲，首先它的那个设计是好看的，其次它是有意思的，然后它有一个想法在里面，那这种品牌就会比较好玩。 二楼的餐厅也是同一套审美算法出来的结果，简单美味无国界，人们对于他的喜爱从周末的一座难求可以体现出来。 我们几个合伙人都比较喜欢吃，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合伙人是就是家里一直是开餐厅的，所以就比较自然吧可能。 然后我看这个餐饮的风格叫无国界美食。 对，就是其实说无国界可能会比较虚比较悬一点，就对于我们来讲好吃就行，为什么要管它究竟是哪儿的呢？ 所以它实际的风格也是各个国家的这个菜系都有。 对对对。 不能看一下菜单。 菜单也是个买手店的样子。 这个菜单很像一个就是设计的图册。 对， 我们是照杂志来做的。你先看，这是我们的第四期杂志的。 对，我们现在看到菜哈，比如说有伦敦的这个红菜头腌三文鱼，然后有利马的烤南瓜沙拉，还有多伦多的这个红菜头牛油果沙拉，马达加斯加的香芒西柚大虾沙拉，这还只是前菜部分。 对，这个是这样，我们呢餐厅是全天早午餐和正餐都有。然后正餐的这个部分呢，是每一道菜都选了一个城市为它命名。这个菜有的是因为是这个城市的名菜，像那个鹅肝菲力牛排罗西尼牛排就是巴黎的名菜，所以它叫做巴黎。但是有一些命名是完全写意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像纽约它其实就是一盘那个果蔬沙拉，这是我们对纽约的印象。纽约就是一个大熔炉，你把所有的一切原汁原味的放进去，它很和谐，它还是保持它原来的样子啊，所以就是这个菜。 那像这样的菜，厨师会是谁呢？就是因为这么多的菜，然后又不断的在更新又融合。 我们的那个就是新菜的创意团队呢是一对搭档，然后他们两个一个叫刘鑫，然后一个叫赵雷。然后他们两个比较好玩，刘鑫自己有一个标签叫做行走在路上的厨师，他会跟我们比较像的一点是他是一个比起传统的厨师来讲，他是一个眼界会比较开阔，他走过很多的地方。然后他就比较能接受我们想要的这种就是融合呀然后创新的概念。然后赵雷是在那个墨尔本待过很长的时间，然后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 你们都是年轻人。 没有， 然后每一季的时候我们会一起，就我们也会有一些想法，然后他们来帮我们做执行落地，然后最后就呈现出所有新的菜品。 我很喜欢这本菜谱，给大家很多启发，就是什么样的这个食材可以搭配在一起呈现的什么样的效果。 开一家有风格和品味的店是很多人的创业梦想，湖南也不例外。尽管他所学的专业跟设计或营销并不相关，但一旦心里有了这颗种子，各种想法就抑制不住地生长起来。尤其是在比利时鲁文大学求学的一年，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这专业学习，我是学经济的， 我是外经贸大学毕业的，不太好意思。 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大部分都没有在做我这种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是大家都在为国计民生分忧。 是， 那我们感觉我还在闹着玩似的。然后呢，毕业以后就一直在时装领域工作。然后也做过一段时间的那个杂志的主编。其实说实话，这个想法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偏情怀、不够落地的、不够能执行的想法。这个里头，像我们学经济的，我身边的人就会跟我说，你要找到商业模式。然后我家里人给我的建议是，你可以先放一放，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你可以先放一放。所以我在比利时的时间里头，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完成了我的那个项目讨论以外，我一直在欧洲各地看好看的店。这个给我的触动更多的是普通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就是你会看到周五下班的时候，即使是家庭主妇，她穿的可能不是非常 fancy， 跟我们以前在时装领域接触的人不是一样的。她没有踩着非常高的高跟鞋，拎着名牌包，然后穿一身剪裁非常得体的裙子，还不是，她穿的很舒适，可能也很简单。然后但是她下班的途中会买一束花，或者经过某个店的时候顺便买个小花瓶儿，因为他周末要招待客人，要招待朋友去家里玩儿。反倒这个是真正触动我的。我妈妈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她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年代你也知道，我妈妈那个好朋友的生活一直没有特别的如意，但是我妈妈说她是她的朋友里头最讲究的一个人，就是你永远去她家，家里非常干净，摆着花养着植物，然后那个桌布都熨得平平的。然后我和我妈妈同时觉得的事情，就是所谓对生活品质的讲究，其实在这些事情上跟钱没关系，跟别的什么可能都没有关系。这也是给自己一个比较能容易快乐起来，或者说容易幸福的一个方法。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是， 所以我回了国以后就想说，那我可以做这件事。方向不是从非常就是看起来 fancy 的时装的领域，反倒是从朴实的踏实的生活的这个角度来去做一个切入。 如今 Algorithm 风格算法已经两年了，湖南自豪地说，由于风格算法一以贯之的鲜明风格，这个空间甚至也吸引了 Chanel、 Kenzo、 奔驰、戴森等一线大牌前来举办新品预览等主题活动。湖南相信潜心打造属于自己的风格，终有一天花若盛开，蝴蝶自来。 那现在经营了两年哈，你觉得和你最初的这个设想有没有一些偏差？ 有，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因为其实就还是跟你说，设计师的世界都很单纯，就我们由于所处的那个行业性质，其实我们你真正做了一个面向所有人的生意以后，开门做生意以后，你会发现自己以前生活的圈子真的很小，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跟我们选择过的那个世界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这个事情中迅速学到以及调整最大的是不去教育人，只有理解和不理解，喜欢和不喜欢，并没有懂不懂这件事情。那生活方式不存在高下之分。那我与其花时间教育你，不如我想办法让更多的人理解，然后理解我到底是想要做什么，然后自然会有真正能喜欢的人，吸引到这群人就好了。 那最后还是挣钱的是吧？ 对，现在我们还 OK， 是小有盈利的状态， 小有盈利 的状态。对，挣不了大钱是因为我们自己